像梁达所描绘的一个很美很纯情的女孩子。 哼，哪里呀、啊、小雪是个高高的清瘦的男孩。 什么？是个男的？ 是的，他是跟随父母从上海到我们那个县城的。 嗯， 我们是隔壁邻居，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。 嗯， 他妈妈生了两个男孩都夭折了。 哦， 他爸爸为了保住他，要给他取个女孩的名字。正巧他出生的那天拂晓下了一场大雪， 嗯， 就起名叫小雪。 原来这样，你们的友谊一定很深吧？ 是的，我当时长得瘦小，常常受大同学欺负，小雪老是保护我。 小气！哎哎，大家来看这个小气鬼啊！ 谁小气？ 刘刚！ 哎，刘刚！ 摆头的 小气鬼！ 见不见？ 不见！ 真不见！ 就是不见！ 就是这个小气鬼！ 打他！谁敢欺负他？不要小气！摆头！ 小雪，谢谢你帮了我。刘刚，不要怕。他们以后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揍他们。嗯。 从此，我们上学下课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总是一道来一道去， 又一起进了中学。 是的。后来呢，小雪自己要去边疆，到云南插队。 嗯。 那天，我到火车站送她。 小雪。舍不得你走，哎，这本笔记本啊，在军便装给你留个纪念。 哎，嚯，美丽的彩虹在雨后，真正的友谊在别后。刘刚，别小资情调了，我们到边疆是为了闹革命，要让世界一片红啊。 对， 啊，刘刚， 啊， 这是我的口琴，留作纪念吧。 小雪 啊， 再见， 再见， 常来信啊。 哎， 我会替你照顾你的父母的， 谢谢， 放心吧。 再见，刘刚， 再见，小雪， 再见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他死了。 死了？ 是在一次开山修路中被炸死的。 哦， 接到电报，他母亲当场就昏过去了。我和他父亲去了云南。 哦，怪不得你刚才…… 嗯， 哦，原来你去过。 据当地的人介绍，那是一次重大事故，死了好几个，都被炸得血肉模糊。当时天气炎热，当我们赶去的时候都已经火化了。 你就把他的骨灰盒带回了上海。 嗯，还有之前扔在工地上满是破洞的军便装， 安葬在朱家角墓地。 他是本地人。 你年年清明都去扫墓？ 从我来上海以后啊，已经15年了。 啊，一段伤感的人生插曲。可惜梁达不在。 嗯，啊，他迟早会知道。 嗯，说对了，我不会对他保守你这个秘密，也不会让他保持那个误会。 哎，沈西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好了好了，不要解释。 沈西啊， 嗯， 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很艰巨，